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昨日咧就相当精彩，因为咧林郑咧就主持咗一个临时主持一个三合会嘅发布会，咁证明咗咧我哋咧就香港咧真系一体化、大团结，因为咧连林郑都竟然咧就为呢个三合会三合一对唔住讲清楚，三合一大团结，咁三个议题嗱嗱声摆上嚟。今日呢甚至昨晚呢都冇咩回响㗎，讲完之后点解呢，议题呢太重要太急，传媒呢冇办法呢消化得嚟，因为呢要专题报道二三四咁样去。咁呢呢件事呢就会，如果真係引唔起到大家嘅讨论嘅话呢就沉底。咁下次林郑呢就将六件事呢就六合一。咁跟住呢就十二合一。咁跟住呢就154合一。咁一次过掟好多嘅政策议题出嚟，咁你哋消化唔切，咁啊卒之又不了了之，跟住过晒关啊，咁啊等于任天堂以前啲翻版一样啦啊，就72合一、154合一，如出一辙。咁啊，寻日咧林郑咧，你睇到李家超、林郑呢啲咁嘅契弟咧，真系咧，即系好少讲啊，好少闹啊，闹呢啲咁嘅人。咁但系今日真系唔闹唔得。咁点解呢，最紧要呢就係做任何嘢大家公平㗎啫。係咪逃犯条例，第一讲咗逃犯条例先，可能会超时多啲嘢讲。逃犯条例咁呢就而家摆咗上嚟㗎啦。咁呢就话呢就为咗呢、這个香港人带个女朋友过台湾杀咗佢，跟住走返嚟引渡。为咗呢件事呢就想堵塞漏洞。表面上就为咗呢家人，但实际上呢就係想办法呢就令到97年之前或者97年之后呢22年呢不能成立嘅引渡条例。因为呢香港同大陆嘅法制基础唔一样，即係大契师讲得啱啊，大律师公会佢话大家嗰个法制基础唔一样，所以互相引渡嘅时候会有啲问题。因为我行普通法，你大陆法。同埋基于呢香港人呢对大陆嘅法治同个法制呢冇信心，所以从来都冇呢一条例。咁啦，而家要修改啦，话堵塞漏洞，堵塞块皮咩，係咪呀？我讲几件事啦，希望讲到一节讲晒佢啦，讲唔到讲两节啦。好简单啦，做上大陆做生意，我讲做生意先啦。係咪，如果你买做小买卖，好似我哋呢啲咁，就唔使买呢张，因为我哋系小买卖啫，正正常常就得噶啦。但系你要将喺大陆做大做强，尤其做工厂，你去到根本上，你一定要拜访地头蛇，地头蛇就收钱，巧立名目，只要你开得间厂，就不日日都有人嚟话你唔合规格嘅。咁你啲嘢为我做好咗，佢都系抽证你，抽证到你俾钱，咁有人嚟同你收。大陆嘅基本上有两个厂长，咁听中港车司机讲过啦，就大陆有两个厂长。第一个厂长呢就系嗰条村嘅村委派人嚟做，所有嘅惯，所有嘅即系叫做 dirty， 即系叫做污糟嘢啊，收钱嘅，因为你系外来人口，你好难同我喂我俾几多钱你，你都惊拉嘅，咁咪要靠晒呢一啲咁嘅人，就做你厂长啊、采购部经理啊，呢啲全部都系本地人做，佢哋同你打关系，佢哋同你派钱， 而呢好多嘅香港人呢就淨係做负责管理同埋负责生产线，包括台湾人都係全部都係咁操作㗎啦。基本上如果呢间厂要做得大嘅话，咁好多台底嘢飲飲食食啦，支出啦，上下其手乜都有啦。尤其环保条例成立咗之后更加添。因为腾笼换鸟，环保条例一出嘅时候更加好多嘢你做唔到，因为你起厂嘅时候冇呢啲设备，要你重新起过就容易，但你加落去就好困难。尤其喺电动厂，所以越走越远，搞唔掂。咁呢就唯有就俾台底钱。好啦，两样嘢啦。田即系咧，田北俊咧讲得好好，田北辰又讲得好好。究竟你想塌诶，即系咧被贿赂啊，唔系即系贿赂人啦、啊，定系强迫要贿赂人咧？系咪啊？因为你要揾食呢、這个世界啦吓、啊，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啦，揾食最大，你要揾食。人哋落到嚟你唔俾唔得。即係我哋好明白啦，我哋都话啦，我係做大排档出身嘅，听老三嗰个瞓街。摆顶帽落嚟，我老豆做大排档嘅，抌5蚊落去囉，跟住戴返顶帽行。唔俾得唔得？你话呢？唔俾得唔得？仲做唔做啊？咁你喺大陆要做呢个生意系咪要俾呀？好啦，有啲人讲呢、这个亦都系唔系有啲人讲，我讲嘅。而家大陆嘅法规系完善咗，对于民生啊，对一啲尤其食品嘅监控啊，系好严嘅。系你哋之前做落咗嗰扎人俾开钱嗰班人，那个关系打咗。而家基本上你新人，你话佢俾钱佢，佢真系唔敢收吓。咁咧就变咗佢揸得好紧。但系你连做落嘅咧？我哋中港车司机最明白㗎啦，一过关哎呀一返向哎呀我哋返自由囉，返自由。原来你喺大陆其实最自由㗎，你鍾意叫鸡叫鸡，赌钱就赌钱，点样玩都得，人性都冇啊。一返到嚟香港，哎样样都依规矩，但係喺所有嘅中港车司机或者返大陆搵食嘅人，一落到嚟香港我返自由。在大陆你有钱是什么是最自由的人，但是都不给你回来香港变了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，竟然是这样。现在同样何柱国昨晚升到日报晚报的，他说就是我很多做大陆生意的朋友，他说只要一回到来香港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。这个是何柱国讲的他说成身松晒，如沐春风，但是听日成立了这条条例就不敢讲。还有大陆的事实婚姻，当然啦，不要说被叫鸡啦，是吧，只要你跟一个女人发生感情或者发生同居关系半年就是事实婚姻，你重婚罪你拉硬你。你做生意嗰啲就好大镬，唔系香港人做生意，外国人做生意一样，好多都要揾大陆嘅盲公足。你揾大陆盲公足啊？你唔识点使钱，但你为咗要得到呢个项目，就有一个中间人就同你使呢笔钱，令到攞到呢个项目做，呢、这个先系事实嚟嘅。如果我其实冇噶，唔关我判咗俾佢做，佢俾咩钱关我咩事啊？但大陆唔系咁样讲啊嘛，大陆如果佢嗰个人叫做咩，坦白重复佢公理出嚟，我帮你做嘢，塌得噶咯。咁林郑啦吓，就话有九样啊嘅经济法案就唔包括，就唔会有引渡条例嘅大细超啊，即系做生意有钱人就唔使拉啊，其他啲人喺大陆唔觉意吐口水或者超速啊嗨嗨碰碰嗰啲要拉啊，咁奇怪嘅讲嘢林郑，点解有钱佬要就商家佬？即系商家佬而家有钱大晒，而家如果真系呢条条例成立嘅，我就觉得而家真系一国两制，其实我喺心目中已经冇咗噶啦，就更加冇，因为有钱大晒，做生意大晒，系咪啊？但系我都话啦，上高大陆人面识别，基本上监控晒你所有嘅人，只要你一过关，你去边度佢都知道，你同咩人接触都知道，个网络喺佢手，系咪啊？ 唔使用华为手机嘅，使乜用华为手机？哎呀，你坐飞机啊，实名制咩啊，实名制啊，仲有个信贷评级啊。如果你咧衰咗争银钱咧，直头咧就飞机都坐唔到，高铁都坐唔到。监控到一个社会系咁样，呢、这个世界翻得大陆嘅，做得大生意嘅，冇一个人系清白嘅。我讲嘅呢句说话，有啲人骂。大肥，咁你又上嗰个小生意，因为我小生意咯，我唔使买关系咯，因为小生意咯，少到人哋睇你唔起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小生意嘅意思就系少到睇你唔起，我又唔系做走私造成，好多人咧以前一犯咗罪，包括萧建华，包括有个神棍啊匿咗落嚟香港，谂住冇事，以后佢哋啊冇机会噶啦，因为呢条条例。唔系净系主要拉你香港人或者外国人，而系主要系要拉你大陆人，好过搵洗头艇压你翻嚟啦。佢见到萧建华去四季酒店，就捉塔佢翻去啦，唔使要边个咪边个翻咯。香港政府负责缉捕你，你连啊揸外国护照想离开都唔得，佢杜绝晒你呢啲嘢，系嘛？所有喺大陆搵到钱嘅。大陆人攞咗香港身份证，即系如孟晚舟之旅，你都走唔甩。所以香港如果佢成立呢条嘢呢条条例嘅时候，香港再唔系大陆有钱人嘅其中转出口嘅中途站，亦都再唔系佢哋嘅庇护所。好多大陆有钱人点解一定要攞香港身份证？马云、马化腾都是香港人嚟嘅，佢落咗嚟香港谂住安全，但一有呢条条例生产成立，呢啲人包括李宁在内不再安全。以前一国两制，佢仲要遮遮掩掩嚟塔你，要你翻去，而家唔使，香港政府会帮忙。最冇保障嘅唔系香港商家佬。最冇保障就係嗰啲中國揾到錢貪咗污走落嚟嘅，再加上永遠拉你好多好容易嘅啫，因為大陸永遠拉人咧就有兩個模式嘅，一係打貪，啊一打貪咧佢係一膽拖兩隻腳，啊私生活腐敗有情婦咁啊拖兩隻腳一定啊，係咪啊死梗？咁我唔相信啦，香港人好似我咁，我唔去嘅，咁咪唔去囉。因为我小生意可以唔去嘛，大生意去飲酒，今晚我酒杯底啊去啲隱形山庄咁啊无遮大会，咁你去咩？我唔去冇生意喎，尤其嗰啲官嚟喎。係咪被逼叫鸡。啱啱啊，被逼叫鸡。香港嘅有钱佬，外国嘅有钱佬，尤其外国嘅諗住喺香港开公司投射返去大陆都此路不通。係咁简单，做乜嘢呢几年习近平上咗场之后呢，其实贪污呢係缩得好，都打贪打得好犀利。唔理话佢咩原因都好啦，即係打到呢中低层嘅人係基本上係唔敢贪。呢个係事实嚟嘅。但係又调返转。你呢啲事唔係而家做。田北辰最了解啦，何柱国最了解啦，一个打政治局常委嘅人讲。係咪最了解。咁好简单啫。共产党成日佢口头禅，民建联最中意，你又冇犯法，立咗法，你使乜惊啊？最大问题就系你唔知道你有冇犯法嘛？对于我哋呢啲口沫遮拦嘅，或者有啲即系佢唔中意嘅人啊，或者各样嘢啦，佢要打击你嘅人，咁啊当然唔系我啦呢个。今日你真系要谂下啦，点解？逻辑罪名。只要过你翻过大陆，捏造事实，然后就搞你噶啦。仲有而家都未扣警，究竟可以逃犯条例引导你嘅，系各级省市镇政府有冇呢个权？如果系有就大镬啦。求其攞个罪名， 你就交人啦。仲唔系中央啊？中央系因为仲要睇你，即系喺深圳市仲要睇下你啊！嗰啲屌俾多少钱，你塔你翻去，你真系企喺度。我讲啊，仲有好多厂，基本上而家大陆咧嗰个劳动法咧吓，包括台湾佬都好啦。以前咧，台湾佬最叻噶啦，一执厂拍拍啰柚啊，漏嘢就唔见人噶啦。啊！而家更加啲，好多厂系唔执得噶。点解一年要赔一个月啊？嘅人工遣散费。如果你间厂一执笠，如果佢做得十年八年嘅，你要赔成年人工俾佢啊。如果你间厂有1000人嘅，你点赔啊？咁你可以点啊？劈厂走人咯。我相信呢几年啦，香港人、台湾人、外国人。因为佢嚟投资嘅时候系冇咁多嘅监管，冇咁多条例，冇咁多保障。咁当然系好嘅，即系多咗保障对工人系好。但系香港好多呢啲人上去开厂做生意，搞唔掂，佢一走佬落咗嚟香港，啊，完咗咯。最多以后唔翻系嘛，唔翻唔得。嗰条数有几大啊？你话俾我听。啊！如果你间厂啊，闲闲啲1000人啦，1000人算咩厂嚟噶？大陆吓，好似台湾厂下35000人嘅，吓，一个月当你5000蚊好啦，吓，啊，10000人就5000万，啊，有呢班工人咧就做咗6年，5×6=33亿啊？点啊？条数点解？系咪啊？因为最大问题你上去仲有税。你报税，大陆系有人包税，发票有人卖发票俾你充数，呢啲嘢只要一拉佢，佢供你出嚟，即系所谓啦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大陆叫咩？大罪立功，佢一供你出嚟，散噶啦。再加上原来喺平等自由，即系香港号称啦。我哋成日讲香港冇民主有自由，喺港英时代，而家自由又越缩越窄。但系原来有钱佬经过呢个逃犯条例，如果真系豁免咗呢九样嘢嘅，呢九种行为嘅，有钱人比我哋啲普通人更自由、更平等咯，系咪啊？估唔到香港政府林郑做到咁样，为咗服务共产党，我都冇相信。即是可能我天真我傻啦，我唔相信。但今时今日做俾你睇，李家超呢啲嘴脸寻日睇到。但係我都话啦，如果你商家佬去支持呢个逃犯条例嘅话，我话呢个世界上冇人系无辜的。因为你哋所有嘅把柄都喺佢手度，佢可以用唔同嘅罪名拉你返去。拉我哋普通人冇效果，冇震慑嘅效果，拉你就有了。如果你哋喺立法局有势力嘅，政协上、人大上、常委啲，全部你哋有份做。一成立咗，何柱国你走唔甩嘅，田北辰啊，你比大陆玩得少咩？个支持千系嘛，你都走唔甩，因为你哋嘅痛脚全部喺佢手里面，几时喐你嘅啫？而香港再唔系你哋嘅避风港，因为香港号称啊，即系我哋最啊渔港啊嘛，有避风塘啊嘛，铜锣湾都有噶，油麻地都有。但系香港再唔系犯罪嘅避风塘，你哋犯罪嘅避风塘，亦都唔系大陆人走落嚟香港嘅避风塘。呢一个先至系事事实实嘅，仲有。骗案一截过啦，骗案会无日无之，因为只有个大陆电话，一个大陆人打电话俾你。以前啊，使乜理佢啊？我大陆正行正业，点会有事啊？打嚟你仲玩佢添啦，以后你担心咯。一打嚟，喂，我几年几月翻过去，我会唔会唔觉意触犯咗啊？唔记得拖阿婆过马路，或者嗰个红灯我通咗，我唔知佢拉我啊？哦，原来俾钱搞掂啊，俾钱都俾钱。网上电话骗案，各式的金融，有多人在大陆是全人民币想收高息的， 突然间佢改咗操作，话你金融诈骗都得，因为佢哋人治社会，冇法治社会，所以先就一党专政。呢啲问题千丝万缕，究竟乜嘢系真正嘅公平？大家谂一谂啊！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